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凤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众所周知，被琼瑶戏捧红的女演员是数不胜数的，但是却很少有人去注意那些深情款款的男主角。今天呢，让我们来细数一下琼瑶戏当中那些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男主角们。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呢，一起来盘点一下琼瑶戏当中的那些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男主角们。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琼瑶电影是风靡一时，从琼瑶电影当中走出来的文艺小生无一不是深情款款，让人柔肠寸断的。第一代琼瑶式的金童玉女的样本是电影《哑女情深》当中的王莫愁和柯俊雄。这部电影是柯俊雄与琼瑶的初次合作，也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柯俊雄这个名字后来甚至出现在了琼瑶的小说《在水一方》当中，可见琼瑶对柯俊雄的厚爱。后来柯俊雄又出演了琼瑶的《春归何处》《第六个梦》《浪花》等等电影。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段柯俊雄在电影《浪花》当中的表演。这个片段述说的是柯俊雄饰演的画廊老板贺俊之邂逅了女画家秦雨秋。 你看这些画能不能在你画廊里寄卖？ 雨秋是谁？ 我就是雨秋，秦雨秋，本名本姓本人。你是不是看我不像个会画画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些画是出自一位年轻画家的手笔。 不年轻了，不折不扣的30岁了。哦，这些画你认为怎么样？ 我接受，秦小姐，我特别欣赏这幅画。 这幅画叫《浪花》。 对，是浪花，也是浪，也是画。这名字提得很好，有双关的意味。 我是靠信心和自傲来活着的，但是信 这名字提得很好，有双关的意味。 我是靠信心和自傲来活着的，但是信心跟自傲并不能换取生活的必需品。现实比什么都可怕，没有面包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的画就成了商品了。 你要靠卖画来维持生活。 嗯， 我想应该有人来养活你。 对，因为结婚的时候父母亲反对，跟我断绝了关系。后来离了婚，我又没有拿他的赡养费，所以我必须要靠自己来养活自己。 很抱歉，我不知道你已经离了婚。 没什么好抱歉的，错误的结合耽误了两个人的青春。他要一个能管家能下厨房的贤妻良母，我用他的衬衫擦画笔，用洗画笔的松节油炒菜给他吃， 差点没把他给毒死。 你夸大其词，我不相信你真的会那么糊涂。 我确实是夸大其词，不过我不是个好太太，我太沉迷于梦想、自由跟画画，他实在受不了我，所以离开了我，解脱了他，也解脱了我。我不该一见面就跟你谈这么多。你还没有帮我卖一幅画？ 把你的地址跟电话留给我。 好。 哦，还有你的画还没有标价。 我的画对我来说都是无价之宝，但是变成了商品就随你标价了。那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卖掉了就请通知我。 哎， 还有什么事？ 没事，想留你多坐一会儿。 改天吧，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琼瑶的影片《浪花》当中柯俊雄的一段表演了。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演琼瑶电影最多的男演员，那想必是非秦汉莫属了。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拍了多少琼瑶戏，当年通过琼瑶戏让秦汉红透了整个东南亚。然而秦汉也说琼瑶作品让他受了很大的内伤，因为虽然琼瑶在书中所写的感情是虚构的，但是演员在表演的时候那必须是全身心的投入真感情，这让演员们很是心力交瘁。下面呢，来听一段秦汉的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的表演。 是的，我是说过，你要怎么样？ 我要离。 我先警告你，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了边缘了。我是人，有人的感情，有人的喜怒哀乐，不要以我对你和颜悦色就是好欺负的。你敢说出那两个字来？ 你变卦了。早上你才告诉我，如果我想离开，只要我开口。 早上，早上已经是过去式了。我给过你5分钟考虑，你没有开口。现在已经太晚了，你显然对你用柔情是没有用的，对你用耐心也是没有用的。你今天早上又去见他了，是不是？ 你放开我！ 放开你！我为什么要放开你？你是我的太太，不是吗？放开你，去跟别的男人幽会。我受够了，凭什么我要对你一再的忍耐？你不要逼我做出这样后悔的事情来，苟且了也会跳墙的，你懂吗？为什么我对你用了这么多功夫还得不到你的心？你这个冷血的动物，你滚吧，滚滚，你我滚得远远的，永远也不要再让我见到你。王璐， 这个片段是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秦汉扮演的有兰发现妻子晚露又去见了旧情人孟乔，还想和孟乔重归于好，于是大发雷霆。其实多数时间当中秦汉在琼瑶电影当中饰演的都是温文尔雅的翩翩君子形象，琼瑶对于秦汉的评价就是很君子的味道。在电影《一颗红豆》当中，秦汉就饰演了儒雅谦和的志文。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片段就出自电影《一颗红豆》，讲的是志文要出国，这个时候林青霞饰演的初磊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对志文的感情，但是内心又犹豫不决，于是才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初磊，我并不是存心要偷听你们谈话，志秀说你今天考完了，要我来这儿跟你辞行。 辞行？难道你马上就要走了吗？ 是的，下个月2号的飞机。 怎么这样子说走就走？一下子大家都散了。 留我。 什么？ 留我，只要你说一句话要我留下来，我就不走。 你这话什么意思？ 留，为你留；走，为你走。 哎，我走，我不想在校园里哭。我必须弄清楚你的意思。你要明白，你没有义务替志忠还债。 不要再把我跟志忠扯在一起，这是你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件事。谢谢你刚才在校园里对志秀说的那几句话，如果没有那些话，我 再也没有勇气对你表白我自己，以为你心里从来没有想到过我。 怎么会呢？我一直那样想你，关心你，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一样的。 不是哥哥，哥哥不能爱你，哥哥不能娶你，哥哥不能跟你共度一生，所以绝不是哥哥。以后再也别说我是你哥哥。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我知道，我在做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我在请求你嫁给我。 心慌意乱，我好像说过我不要信你家的信。 那是你对志忠说的话，这也是我要弄清楚的。如果你心里念念不忘的是志忠，我绝不勉强你。想想清楚，我是志文，不是志忠。你有没有爱我？我虽然向你求婚，但是我不想代替志忠，你明白吗？ 可是志忠会笑死我的，我还是嫁了他哥哥。哎呀，不行不行，我以后怎么面对他？ 你心里边只有他？ 不是的，不是的，我都被搞糊涂了。这一切太突然，太快了，我要想想清楚，我要想想清楚，给我时间，我必须要考虑清楚。 出来。如果我是志忠，你就不考虑了？如果我是志忠，你就求之不得了是吗？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休闲之旅，为您细数一下琼瑶戏当中的男主角。上个世纪的70年代，琼瑶电影当中出现了著名的二秦二林，二林指的是林青霞和林凤娇，而这二秦说的就是秦汉和秦祥林了。初入影坛的秦祥林出演了一系列的武打片，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直到1973年他出演了琼瑶的电影《心有千千结》，才让人们关注起了他。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影片《心有千千结》当中秦祥林的表演吧。这个片段说的是秦祥林饰演的若尘误以为女主角江雨薇想谋夺他父亲的家产，于是与他争吵了起来。 怎么，你还没睡啊？ 你是这的主人，主人没睡，我怎么敢先睡？ 你这话说的多无聊啊！ 别走，你跳舞去了。 我跟谁跳舞？ 当然是 X 光。 我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又接了小夜班，我没有时间跳舞。 值小夜班也有 X 光先生陪着你吗？ 是的，你满意了吧？你凭什么资格管我？ 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劳累，刚刚接受了200万花园洋房。 你说的不错，我有了几百万元的花园洋房，你是不是也眼红？ 那你错，你根本没看清楚我。 哼，恐怕你也没有看清楚我。 我从来就没把这份家产放在眼里，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让人怀疑，平白无故的让我负担了2000万的债务，而这栋房子给了你。 什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也跟他们一样的怀疑我？ 他跟你的那封信，我为什么不能看？ 你没有资格看。 恐怕毛病就出在这里。 你心有多卑鄙，你不怕对你父亲不敬？ 这是你第二次打我，下次你再敢 打你怎么样？放手，放开。你好狠，你好狠，你是。 我们刚才听见的这个片段呢，是秦祥林在电影《心有千千结》当中的表演。琼瑶曾经评价秦祥林是一个好漂亮的男人，他的漂亮已经到了那种不用演戏，只要默默地看着女主角就可以让女主角与观众都醉了的程度。这之后秦祥林又出演了一系列的琼瑶电影，像《一帘幽梦》、《女朋友》、《我是一片云》等等。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秦祥林在影片《我是一片云》当中的精彩表演吧。说的是和孟乔分手之后的婉露已经嫁给了有兰，但是孟乔却后悔不已，想要与婉露重归于好。 我现在必须问你，你快乐吗？ 你幸福吗？ 我应该很快乐，也应该很幸福。 我不跟你谈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只问你到底快乐还是不快乐。 我快乐不快乐，我幸福不幸福，与你还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我需要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来争取我所失去的幸福。 你没有了，你早就没有了。 是吗？这是你的由衷之言，甚至不考虑几分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没有自尊，没有骄傲，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在求你，我只求你说出你心里的话。我真的没有机会了， 孟强，你弄痛了我， 我弄伤了你。 没什么， 我又弄伤了你，我总是伤害你。 弄伤我的是那个结婚戒指。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秦祥林在影片《我是一片云》当中的表演。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除了秦汉和秦祥林，从琼瑶电影当中走出来的深情男主角还有他就是谢贤。想不到出演了很多江湖老大式角色的谢贤也会在琼瑶电影当中展现其柔情的一面。1975年，谢贤和秦祥林真真联袂主演了影片《一帘幽梦》。在片中他饰演了那个风度翩翩如谜一样的男子费云帆。下面呢，来听一听谢贤的表演吧。这个片段说的是费云帆发现深爱的紫菱竟然还对楚莲念念不忘，失望之余更是十分心痛。 谁打来电话？楚莲吗？他要你离婚是吗？你要离婚是不是？说呀，如果你要离婚，只要你说出来，我绝不刁难你。你可以嫁给楚莲，我绝不妨碍你。你要怎么做告诉我。 我嫁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放了我吧。 我真痛心，这些年来我费尽了心血，只是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珍惜你。我带你去欧洲，带你去美国，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费尽了心血来博取你的欢乐与笑容，妄想有一天你会爱上我。两年了，我带你回来，你给了我答案，我所有的苦心，所有的感情都是白费了。很好，你可以收拾东西回你父母家去。明天我会派律师到你那儿办理一切手续。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这段就是谢贤在电影《一帘幽梦》当中的表演。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二情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时候又有一位琼瑶小生出现了，那就是钟镇涛。1981年，钟镇涛出演了琼瑶的电影《聚散两依依》，饰演的是男主角高寒。咱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表演。这个片段说的是可慧一直在中间捣乱，使得高寒和盼云两个人不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盼云再嫁他人。这天可慧终于说出了实情。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你什么时候发现我跟盼云相爱？ 我很笨，我一直没有发现，是你告诉我的。 我告诉你的？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你忘了吗？在撒哈拉你亲口告诉我你爱的是何盼云而不是我。你说你心里除了何盼云再也容纳不了别的女人。 你的失忆症，你清清楚楚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你假装记不得了，你装的。 是的，我除了假装失忆记忆之外，我怎么样才能演我的戏？我怎么样才能打动何盼云？ 你骗了我们两人，你不是人，你是个魔鬼。你逼走了盼云，你逼她嫁人，嫁了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你毁了我们两个。你 听我说，高海，我曾经爱你爱得快疯掉，在我去撒哈拉之前，我整个世界就只有你。我爱你，我爱你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知道这份感情的就只有何盼云，可是他出卖了我，他从我这里掏出你的电话号码，我们约会的地点，他以他那副小寡妇的爱眼睛去迷惑你，去征服你。 他没有，他从来没有。 你不要喊，如果他没有，算我误会他，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高海，你听我说，在我去撒哈拉之前，我最崇拜跟最喜欢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可是自从那次见面之后，我整个世界都碎了。我当时就想，要是你们都能那样对待我的话，我就只有去死了。偏偏我没有死成，又被救活过来。我躺在那儿，意识恢复以后，我不睁开眼睛，只是想，我要报复。 哎呀，老天！那天盼云去撒哈拉，根本是阻止我对你说出真相。他对你那么好，好的可以做任何牺牲。他把你看成世界上最纯洁、最善良的小女孩， 是吗？那是他的不幸，他把我看得太单纯了。事实上，我以前的确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小女孩。撒哈拉之后，小女孩长大了，经过了生与死的历程，小女孩也会在一瞬之间成熟。他懂得如何去争取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也会懂得如何去打赢这一仗。 你打赢了吗？你现在算打赢了吗？你以为你打赢了吗？我告诉你，我爱他，我一直没有停止过爱他，我爱他，我一直没有停止过。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钟镇涛在影片《聚散两依依》当中的表演。对于钟镇涛的印象，多数人都会记得他那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一切随风情变》，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等等。其实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言情小生呢。继《聚散两依依》之后，钟镇涛还主演了影片《梦的衣裳》、电视剧《烟锁重楼》等等琼瑶戏。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上半段旅程也要暂告一段落了。一会儿的下半段娱乐大篷车当中还会继续带您盘点琼瑶戏里的言情小生。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电影《聚散两依依》的主题曲，由李碧华演唱的《聚散两依依》。各位稍后见。 你曾说窗前的雨滴，你曾说门前的落花，是爱的轨迹，聚散依依，散依依，也曾听 消息，你怎问花云的何去处，我不清是爱啊情绪，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呢，要为您盘点琼瑶戏中的那些言情男主角。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琼瑶戏从大荧幕转战到了小荧屏，琼瑶电视剧开始风靡一时。从第一部《几度夕阳红》到《又见一帘幽梦》，琼瑶电视剧可以说是播一部火一部，从中也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言情小生。上世纪90年代初，最引人瞩目的琼瑶小生要算是马景涛了，因为出演了《梅花三弄》当中的梅花烙和水云间，马景涛和陈德容成为了琼瑶旗下的又一对金童玉女。马景涛是让琼瑶印象最深的一位男演员，他在表演时那种爱恨交加的撕心裂肺，会让你不自觉地跟着心惊肉跳。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马景涛在电视剧《梅花烙》当中的表演。 你的手，你的手怎么会是个样子？怎么弄的？叫什么伤成这样子？为什么不说话？天哪，你的手指全淤血发黑，这就不是普通的伤，怎么造成的？你出了什么事？你居然一声不响，这么该死！发什么呆？要呢要呢要！ 在这儿啊！ 为什么要掩藏隐瞒？为什么要忍到抚琴？你老当然受伤了，对不对？他一直推我走，不断的阻止他弹琴，为什么联合起来隐瞒我？为什么？为什么？ 是福晋命的，咱们不得不瞒。 白老爷，息怒息怒啊！你万万不能冲动啊！好不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接下来的反其道而行，这不是全白做工了吗？我明白了，是公主，对不对？怪不得阿娘要把银霜讨回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好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要命的娘的一双手，还能视若无睹，脏都没事。啊！

迷迷糊糊擦肩而过，怎马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你星星月亮如影灯火，又像你的烟波在那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无从怕无多，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我见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要怀疑为了什么，今生一见我就为你失魂落魄，不要问以前曾否见过，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记忆里还有电光石火，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怎马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你星星月亮如影灯火，又像你的烟波在那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无从怕无多，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我见注定要携手漂泊。 刚才你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是一首歌，在晚风中